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，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深深的火铭按不着，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，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到微光的出口，深深离我离别无辙，每一道岁月的坚强了，当我寂寞默念着世界不会丢下我，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，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其实你看到的是